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64章，找人。林天宇第二天没来上学，直到第二堂课了，都没有这人半点动静。袁子峰琢磨着昨天李琴说的话，打算联系对方一下，无奈尴尬地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对方的联系方式。问遍了班上的一圈人，竟然没有一个有林天宇的联系方式。谢廖东不觉得有什么，大大咧咧地开口道， 兴许是生病了请了假吧，老大你也不用担心的吧，我看他这个人挺能的，应该不至于为这么点小事就出什么状况。 他说完咔嚓一声啃了口苹果。 不过说真的啊，平时没看出来，现在才发现林天宇这个人脾气不怎么好啊，他是怎么当上班长的？ 旁边有个姑娘接了句嘴， 他转学来的时候吴东提出的，要让他当班长的，可能是想让他锻炼锻炼吧，不过他平时虽然很尽职尽责，真的很少跟我们聊天。 袁子峰眉心微微拢起来，将笔合上，正打算起身呢，手机铃声突然短促地响了一句，有个陌生号码发来了一条短信。袁子峰本打算当作垃圾消息处理，却看到了开头的几个字。他坐直了一些，点开信息。 我是林天宇，昨天谢谢你的帮忙，这段时间能认识你，其实我还挺开心的，祝你成绩能够继续提升，考上理想的大学。 要是没发生昨天那事儿，袁子峰只会觉得这是一条非常普通的信息。可现在怎么看上去那么像遗言呢？袁子峰站起身，二话不说就回拨了过去。听到的是一个女音提示手机已关机了。他低声暗骂两句，往教室外走。谢廖东连忙跟上。 哎，老大，下节吴东的课你找死啊？ 帮我请假。 然后迈开步伐，飞快地往一楼奔去。学校上课期间，这大门口是不允许出入的。不过袁子峰有自己的秘密通道，在教学楼后面有一处小树林，踩着树干往上能直接踏在墙上，然后直接跳下去就能出去了。袁子峰是爬惯了的人，很快就跳出了学校。可双脚落地的瞬间，他才猛地意识过来， 我操，这林天宇住哪儿啊？我去哪儿找人家？也真是够。 他只好放缓步伐，拿出手机看了看消息，边沿着街往前走。 唉，老大，你上辈子一定是我的大恩人，不然我这辈子不会被你折磨得这么狠。 吴东发现你了，我跟他说你发烧去了医院。靠，吴东联系你家人了，他说他都要看看你是真的发烧还是假的发烧。 袁子峰嘴角一抽啊，这心里莫名的涌起一股烦躁，干脆取出来根烟叼着往学校大门口走。他出来了也没有任何用处，毕竟林天宇在哪儿他也不知道啊，倒不如大大方方的又从学校大门口走了回去。哎，真是白折腾呀。袁子峰嘴里叼着的烟燃到一半，他也走到大门口了，滴的一声喇叭声撞入耳中了。袁子峰皱着眉头看过去，李琴书坐在驾驶位上，嘴上含着笑，轻轻挥了挥手，他的嘴型似乎在喊自己的名字。 袁子峰一愣，迅速把烟掐了，然后拉开副驾驶的门坐了上去。 哎，你怎么来了？ 你们吴老师电话都打过来了，我能不来吗？又抽烟了，一股子烟味儿。 李琴叔递了个口香糖给他，继续道： 说吧，这一次又是因为什么逃课？ 袁子峰这才想起正事儿，忙把林天宇的事儿迅速地说了一遍。我感觉他出事儿了。 你还真是，下次遇到这种事儿，先去询问老师他请假的原因。如果老师也不清楚，你就去跟老师请假。正规理由，老师不会不准假的。别什么时候都想着逃课来解决问题。 现在呢？ 我先给你们老师打个电话，问问他家住哪儿，顺便把情况说一下。你等等。 他说着拿出手机拨通了吴东的电话。袁子峰坐在一侧嚼着口香糖，脑袋靠在玻璃上，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对方。李琴书认真的样子非常有魅力，一字一句不急不徐，居然给人一种踏实感和安全感。袁子峰略有些焦躁的心情瞬间被抚慰了。 你这边我也帮你请假了，下次记得走正规渠道，以后不准再逃课了。 他说的话虽然挺硬的，但其实语气根本一点也让人听不出他的强硬，反而更像是软绵绵的要求。哎呀，真可爱啊。袁子峰不由得又在心中感慨了一句。啊，好啊。李琴叔这才满意的点点头。 走吧，去林天宇家里看看。 昨天虽然送林天宇到了小区，但袁子峰这个不记录的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走，更不知道林天宇小区的名字。不过有了李琴叔带路，袁子峰也乐得不去管那么多了。李琴叔甚至把他家的具体位置都给问了出来。小区里绿化可以看得出来本来是不错的，只是因为疏于打理，如今有不少都已经蔫了，枯枝落叶漂浮在池子上面，看上去邋里邋遢的。墙壁是以那种连白粉都没刷的水泥墙，上面划了不少的痕迹，甚至还有血红色的还钱字样。林天宇家住在顶层，大门紧闭着，铁门上泼了一半的红漆。 待会儿就说我们得知他生病了，过来看看。 啊。林天宇是请了假了，他父母说他是发烧了，所以请了一天的假。但袁子峰却觉得没那么简单。首先以林天宇的性格，他不可能放弃学习的时间在家里待着休息啊。就算是生病发烧，估计也要带病上学。袁子峰抬起手，有节奏地敲了两下。过了片刻，屋子里响起了凌乱的脚步声，紧接着一道女音落入耳中了。 找谁啊？ 哦，你好，我代表班上的同学来看一看林天宇同学。 门上有个猫眼，女人估计是通过猫眼观察了片刻，才有些迟疑地拉开了门。里面的布置落入视线之中，显得有些寒酸。两室一厅的房间，又是老房子，估计他们在这儿已经是住了挺多年的了。里面很杂乱地堆了很多东西，没有沙发，也没有电视机，仿佛是一个杂货铺一样。屋子里冷飕飕的，比外面还要冻人一些。女人是上次李琴叔和袁子峰见过的，是林天宇的母亲。她看上去一夜之间像是又老了许多，鬓间白发丛生的，笑起来时皱纹格外的突兀明显。 哦，是你们啊，请进请进，麻烦你们来看我家这孩子了。 林木有些不太好意思地笑了笑。 哦，不客气。 李琴叔也笑了笑，视线望着林木。 林天宇同学现在怎么样了？ 他 他吃了药睡了，恐怕没办法接待你们。 妈， 卧室里突然传来熟悉的声音，紧接着说话的人一阵咳嗽，像是要把自己的肺给咳出来了一样。林天宇的声音再次响起来， 谁来了？ 你的同学。 同学？ 林天宇似乎有点诧异，然后道， 请他们进来吧。 林天宇的房间看上去还算是挺干净整洁的，墙角的位置堆了几乎顶到天花板的书，什么书都有，每一本都挺旧的，估计他没少翻。林天宇半躺在床上，有些吃力地呼吸着。袁子峰和李琴书走进来的瞬间，他很淡地笑了笑。 是你啊？ 你发烧了？林天宇摇了摇头，略有些迟疑地开口。 昨天晚上出去买东西，又遇到了那几个人，打了一架。 难怪脸上青青肿肿的。 腿断了，手也废了，去学校不能好好学习还不方便，所以干脆请了假，在家里看书。 哦，那你给我发那条短信什么意思？ 感谢你啊，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昨天肯定很惨。 搞得跟遗言似的。 你不会以为我出事了吧？自杀？ 袁子峰挪开视线没回答，李琴书却轻轻地笑了笑。 大家都挺担心你的。 我不会自杀的，我妈把我养这么大，我还没报答她，不可能自杀。 那没事就行，那个我们就先走了， 吃了饭再走吧。 林天宇诚恳地看着两个人， 就当是请客感谢你们了，希望你们不要嫌弃寒酸。 袁子峰其实挺不想留下来的，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有些别扭。 好啊，那就叨扰你们这一顿了。 没关系，跟我妈说一声就是。 宝贝儿，怎么？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？啊，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